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自古人生为儿郎，就得孝敬爹和娘。久病床前有孝子，颂歌一曲美名扬。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咱们还接着说这个孝敬父母的事儿。我听过一个外国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外国的老头啊，70多岁了，在田里头翻地种粮食，累得快不行了。您说怎么不让他儿子帮忙？儿子在监狱里头呢，犯事儿了。这老头给他写信说，你呀、太不孝了，看我这儿忙的累的不行了，你这儿也帮不上忙，哎，监狱里头想清闲去。你儿子赶紧回信，您千万别去那地里头翻地，我把原来偷的那东西呀、都埋在地里头了。结果第二天这警察就上他们家来了，在这个地里头连翻带刨找了半天走了。又过了两天，儿子又给爸爸写信了，您现在可以去播种了，地也应该翻好了，我现在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您看这个国外啊，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还带这么孝顺老人的呢。回到小何家呀，欢欢的作文写谁呢已经是确定好了，不过小何跟佳佳都希望儿子多写一点自己，于是呢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 说孝顺，那自然得说我呀。自打我到你们何家，上上下下，哪个不都是我伺候的好好的呀？隔三差五的，我就给咱爸买好营养品，给他老人家补身体。 这是你作为贤妻良母应该的呀。你得知道啊，我可是很关心咱爸身体的啊。 这倒是，那天我还听见你跟咱爸聊天呢。 你听见？哎，你听见什么了？ 你对爸说，爸，动物内脏的胆固醇高，您呐不能再吃了，这对您身体健康不好。爸听了之后说，没关系，我有肌醇片。 这说的多好啊。后来我还说了，您呀都那么胖了，也别吃肥肉了。 爸怎么说的？ 咱爸说了，我有减肥茶。哎，你看我多关心咱爸，我真是太孝顺了。 后面的呢？ 没了。 谁说的？你后来说您也要加强锻炼身体，否则，哎，刚说到这儿咱爸就火了，说你这么啰嗦呀，净惹人发火，你不知道这两天我的血压又高了吗？ 然后我马上就闭嘴了呀，让他老人家消消气。 嗯，是这样吗？我怎么记得你说的是没关系，您有降压药啊。 其实啊，这小何是在跟父亲开玩笑呢。孝敬父母是美德，小何可不愿意背上这忤逆不孝的罪名。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父母老了以后啊，有点什么爱好都应该大力的支持，要让他们老有所乐。在郭冬临、孙桂田、黄洋表演的小品《心甘情愿》当中，咱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位儿子，只是他做的稍微有点过火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还是我妈的好宝宝。我妈说啥就是啥，但有时候也让人受不了。老太太勤俭持家一辈子了，那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但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添了个毛病，爱占小便宜，什么打折呀、免费赠送啊，看着就往上冲，拦都拦不住。但是大过年的，我不想惹我妈生气，我永远是我妈的好宝宝。 你是谁的好宝宝？ 亲爱的，你回来了，我是你的。我不管你是谁的，我是你的。 讨厌。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 妈买的那个电饭锅送的什么小电器你都拿回来了？ 什么拿回来了？这是我上超市买的。 哎，不是说免费赠送吗？ 你少跟我提免费赠送啊，都是骗人的。我在那儿白等了一下午，把我累的。 哎呀，来来来， 儿子， 妈，哎，千万别说漏了。什么 情况？妈，妈回来了。 儿子，免费赠送的那些小家电都领回来了。 领回来了，妈，你儿媳妇太够意思了，你看。 哎呦，这些得值100多块吧？ 160。 哎，你咋知道那么准呢？ 我上超市啊。 什么超市？什么超市？ 什么超市啊？ 不是，是，他太聪明了，他上超市，他把这些小标签拿去对，加起来一共160。 哦，哎呀。200块钱买一电饭锅，就送160块钱的小家电，太划算了！哎，看看妈今天的战利品， 嗯，这什么？ 哎呀，存上300块钱呐，就免费送一个手机，还带500块钱话费呢， 骗人的吧？哎， 说啥呢？妈都这岁数了，谁还能骗得了我呀？ 对，太难了。 不是，再说了，手机在这儿吗？ 是。哎， 不行，给你打一个啊！ 不用，妈，你不用打，我知道，我了解他。 哎，不行，必须得打，省得他以为我老糊涂。喂，欠话费 啊？ 哟，咋回事啊？ 不欠才怪呢！ 真是不欠才怪呢。妈，不是，他你刚开通吧？ 啊， 他得把你这条送到那儿去吧，然后再打回来吧。 哦，哎呀，那我就待一会儿再打。 还打？ 我得打呀，我得看看我那500块钱话费在没在里头了。 行了，妈，你给我来来来，你给我来来，你拿着。妈，你排了一天队了，赶快去歇歇，然后咱们吃饭饭。哈哈，快去快去，待会儿我叫你啊。 哎，郭子，过来。你真是你妈的好儿子， 你怎么骂人呢你？ 什么破手机也就50，什么500块钱话费呀、啊？什么500块钱、 啊？银行卡给我。 干嘛？ 往这里面充500块钱。 干嘛？ 要不然待会儿妈出来一打，这不露馅了吗？ 你疯了吧？直接跟妈明说不就得了吗？ 你给不给？ 我去洗。 哎呀，你别动。 不，你干嘛？ 喂，哎，程友啊，麻烦你，你给我存500块钱话费。对，电话号码你给我快，喂，好，哎，快点啊！ 你看什么破号？591741，我就要气死你！ 哎，充话费这事儿别跟妈说。 我就说。 你别说漏了。 我就说漏。 我求求你了。 你求我没用。 我给你跪下。 你上来就套路。 我 这咋的了？这， 妈，好多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了，妈。我有关节炎，哎呦，疼死我了！ 快坐下。哎呦，妈给揉揉啊！ 妈，你一揉就好多了吗？ 好多了。嗯，手机呢？ 什么手机？ 妈，在我这儿呢。哎呀， 喂。哎呀，快停停！哎呀，花费1人500元。哎呀， 妈，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您赶上了呢？ 什么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 真的啊！妈呀，给你300块钱。 哎呦，妈给你压岁钱，快谢谢妈。 谢谢妈。 谢啥呀？明天呢，你拿这300块钱呢，也去买一个手机，咱娘俩呀，一人一个，500块钱又搭上了。 不是，你别着急。 啥呀？ 搭。你老说不清楚，你大舌头你！妈，他说他搭、啊、他搭上了末班车，跟您学的，又占了500块钱便宜。哦、 哎呀，看看啊，妈这个厉害不厉害？ 这什么？ 是美容卡，又是免费的？ 当然了，那不是免费的，妈能往上凑吗？ 厨房，我那个菜放在锅上呢，都快糊了，你去帮我扒拉扒拉。 你自个儿扒拉去。 妈，我求你了，我只会吃不会做，妈。 哎，你呀，永远长不大。妈去啊。 去妈。哎。干嘛呢，郭子？ 帮妈数出3000块钱，存到卡里。 存到卡里，这不是免费的卡吗？ 哎呀，美容卡诈骗，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拿着这个卡进到美容院里，不坑你3000块钱，甭想出来。 啊！赶紧告诉妈，让她别去了。 行了， 我跟你说，这3000块钱的事儿千万别说漏了。 我跟你说，这次我一定说漏。 我求求你， 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必须得说清楚， 要不然 对我就行。儿子， 关节炎又犯了。 我再给揉揉。 妈，你老，哎，你说两句行不行？ 啊，我说，妈，你怎么总赶上这样大的便宜呢？ 大便宜啊！大便宜在这儿呢！哎 呀，你这张嘴呀！我 降糖胶囊啊，专治糖尿病啊，市场价呀8800，妈买呀才5800呀！ 你又没有糖尿病，你买它干嘛呀，妈？你吃什么玩意儿？ 我吃药啊！ 你没有病，快吐出来！ 咽了！哎呀！ 你再吃坏喽！ 那哪能啊，只要吃得好啊，我还得坚持吃呢，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您是没什么坏处了，5800，我走，5800 咋的了？心疼了孩子，这钱呢不让你们掏，妈自个儿兜里有。 妈，你的钱也是咱们家的，要不然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行了，你别说了， 我今天必须跟妈说清楚。我今天必须要说清楚。 你别拦他，你让他说。 妈，什么小家电呢、手机呀、美容卡呀，都是骗人的，你上当了。 不可能啊，这小家电这不都领回来了？ 那是我上超市买的。 不，这手机我也查了，里边有500块钱话费呀。 那是郭子刚给你存的，他还要往美容卡上再存3000块呢。 啊， 妈， 妈， 妈，没事吧？ 妈， 你就说吧，说出个好歹来，我跟你没完。妈，妈，你别着急， 我能做饭去行了吧？ 我能挺得住，妈，没事啊。 妈，这一切都是真的？ 是真的。妈，我一直想当个好儿子，我不想告诉你，可是现在没办法了。要， 哎呦，啥动静？吓死我了！啊， 肯定是你那倒霉儿媳妇把电饭锅给插上了。 我啥也没干，一插这玩意儿就炸了。 你人没事吧？ 你说这帮骗子，给我！ 妈，你干嘛去？ 我找他们去啊！ 你想明白了？ 啥想明白了？买锅的时候他们说了，坏了呀，管换。哎， 妈，你赶紧把妈追回来！ 你去追，我有关节炎。 你，妈， 啊，摊上这样的妈真是好幸福啊，妈。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让您笑不完。有时候父母所作所为啊，就是一种榜样。欢欢看见爸爸那么孝敬爷爷，当然呢也想在这篇作文里头表扬表扬他，于是啊拿着纸和笔来到了爸爸的房间里。 欢欢，写作文要抓住重点，这么着吧，你啊就写我给你姥姥做饭的事儿。这件事啊不仅表现了爸爸特孝顺，而且呢还很有趣儿。 好，那您和我说说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事迹吧。 就知道耍贫嘴，好好听着。那个时候我跟你妈呀刚结婚，这做饭呀有点二把刀，但我为了表现表现呢，我还是抢着要给你姥姥做饭。 那您做的是什么呀？ 烧冬瓜呀。那时候你姥姥也知道我的厨艺，就特别嘱咐我冬瓜要切成块，像你这么着刚学做饭的人呀，每切一刀转一圈，这么着呢能掌握好薄厚。 啊，这也不太难呀。 是啊，我说保证给您做好。然后你妈就陪你姥姥看电视去了，大概才过了2分钟，我就跟你姥姥说呀，哎呦妈呀，这冬瓜我切不了了，头晕。 爸爸，做饭怎么会头晕呢？ 这切一刀冬瓜我就转个圈，还能不晕吗？ 要是这么做饭来孝顺老人呢，确实有点辛苦。现在的老人退休在家之后呢，往往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孩子能多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在小品《家有老爸》里，林永健扮演的这个儿子也是忽略了对老人的照顾。下边一块来听。 你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呀？你没看我拎了这么多东西吗？ 我公司今天签合同，你非得今天来。 什么看我爸呀？ 你看你这大包小的全是狗罐头，哪盒我爸能吃啊？ 装箱狗把你爸给忘了。 坐一会儿就走啊。 你别跟火烧虚无似的行不行啊？上回咱爸都不高兴了。 没时间了，你去。 叮咚， 谁啊？ 爸。 哎，来了，是大有小方啊，这俩孩子多孝顺，来就来呗，又给我买那么些吃的，还愣着干啥呀？看屋里说说话。 哎呀，爸爸， 你看这儿媳妇跟我多亲呢，还爸爸，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们呢。 感冒好了吗？ 好了，没看都不咳嗽了吗？ 哎呦，天凉，别老蹲地下。 没事，我坐沙发上。 对了，我还给你织了件毛衣呢。 想得多周到，还给我织了件毛 啊，脖套啊。 知道我是气管炎，特意让我把这挡上是吧？ 是 不是，那是冰袋。 啥呀？你看咱爸戴的多合适啊。 那是啊。 爸。大友让我给你拿点钱。 又给我拿钱，说多少回了，不缺钱吗？你们要缺钱我都能帮助你们。 哎呀，这不快过节了吗、 啊、 我们来又没给你买点啥吃的。 是是， 还没买吃的，这不是吃的啊，这大包小包我得吃多少日子。 哎呀爸。 好了好了，这钱呢我收下、哎、这点吃的给你妈拎去。你还把他吓的，拿着，别叫了，有你啥事儿跟着掺和。 爸，那罐头是他的。 哎， 爸，那不写着宠物食品吗？ 宠物。我你看我这眼神，我幸亏你俩说清楚，要不然这玩意儿当礼物给领导拎去，我估计啥事儿也办不成。万一再遇着个腐败分子，吃完这玩意儿回头能咬死你。来来来，坐下说说话。你看把他忙的。 就是。 好好好，我马上下楼，你让公司派车8:20准时来接我。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爸，8:20我。 我发现你这经理比总理还忙，一回家就看表，那表是你爹啊。 哎呀，表爹啊。 哎，对对对。他几天没来改表亲了。 哎呀，老爸，你有事儿啊？ 没事，我就想跟你们说说话。 对，你坐那儿说说话。 你咋没把孙子给我带来呢？ 哦，他上学去了。 啊，他学习好吗？ 好。 吃饭好吗？ 好。 身体好吗？ 好。 长多高了？ 8:20。 哎呀，真快，一晃的功夫都长到8:20。 你跟我说话心不在焉的，啥叫8:20？那是多高？那是你耍拨浪鼓呢你啊？ 还8:20？看你这点定的，跟你那眉毛似的。 爸，我公司等着我谈判签合同，我惦记我那笔生意啊。 你惦记你生意，我惦记我孙子。 哎呀，哎，差不多该放学了，我来给小涛打个电话。喂，小涛啊，放学了哈、啊，爷爷想你，跟爷爷说两句话啊。爸， 涛啊，想爷爷没有？我好孙子，爷爷也想你呀。 爸， 催啥呀？好了。你爸这还有事儿？ 不， 什么？你还想听大大给你叫两声？ 有急事。 好好好，快点抱着来。好，我这就让大大给你叫两声啊。来来来，大大，给我孙子叫两声。 你别着急，我启发启发的。 广告，中国足球，都他妈麻木了。 你别哭，你听好，这就叫，我让着你叫啊，你听好。 听见没有？什么俩狗啊？ 那是我和他，我们俩人。 行了， 你干啥呢？ 叫什么？ 说谁呢？ 没说你。 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 我也是他主人。 我是你爸爸。 他是我大的。 你那意思我俩是哥俩是咋的？ 哎呀，没时间了，你啰嗦什么？ 你干什么你啊？干什么？ 你没时间听我啰嗦，我还不能跟孙子啰嗦几句吗？没时间，没时间，今后你没时间，你别回来看我。 喂，催什么催呀、啊？拍板你们拍不了，谈判不会谈吗？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啊！今天要是谈不成，就别来见我。 爸，其实大友挺惦记您的，可他就是工作太忙了。他也总是说，天下有做不完的生意，赚不完的钱，可是爹就一个。 爸，今天的事儿都是我不好，您老别生气了。我今天什么都不干了，我好好在家陪你聊天行吗？爸， 儿子，爸不该怪你。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和你一样，一下班回来呀、啊，你爷爷奶奶就围着我，是又问这又问那的。我呢，往床上一躺，也是啥都不想说呀。你奶奶拿着扇子摇啊摇，这日子过得真快。我老了，你妈，我这心里一阵一阵，总空落落的，就盼着你们回来能说说话。现在我想明白了，总盼着你们回来看看呢，倒不如我出去转转。 妈，我这就把小涛接来，咱们高高兴兴的团聚团聚。 对，咱们好好说说话。 拉倒吧，有正事你们忙去吧。哎，我去接孙子。来，大大，外边天凉，咱把这玩意儿掏着。哎，小芳，我发现你给我织这玩意儿套他身上挺合适。 您就别说了行吗？ 别说了，我早就知道不是我的。 我那还有毛线呢，回家给您织个坎肩。 行，他背心我坎肩，穿上一对情侣衫。 刚才您听到的是黄宏、李永健、黑妹表演的小品《家有老爸》。其实啊，这父母对儿女的恩情啊，真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但是年少无知嘛，小的时候谁都免不了好心办错事儿。小何小的时候啊，和他这仨姐姐看见他妈太辛苦了，就合计着趁着妈妈上班的时候啊，把这碗都给刷了得了。那天小何他妈下班回来，刚回来大姐就说，妈妈，我把所有的碗碟子都洗干净了。二姐说了，我把他们都擦干了。三姐说了，我把他们放到碗柜里去了。最后轮到这小盒了，这声啊比他们都小，说什么呢？我把碎片都收拾起来了。和您说完这件事儿啊，今儿的这期节目也该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郑钧演唱的《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她心中充满欢乐。充满欢乐。